就算全世界都要把你否定，也不能让我放弃你。就算我们的过去都没有了证明，我依然守护你。在哪里？